梦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九合一选战倒数计时，台北市政顾问蔡碧如最近在 LINE 群组上发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根本选不上的讯息，遭到外界质疑是在操作弃保。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到松江市场拜票时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完全没有管这件事，这几天每天扫街拜票，忙着握手，已经没有时间去管其他事，坦白讲回到家里就直接昏倒了。对于是否认同讯息的内容，柯文哲说自己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不会说谎，累到眼睛都快睁不开。而对于蔡碧如在 LINE 群组上发表的讯息，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竞选办公室总干事王玉敏下午表达严正抗议。王玉敏说，市政顾问竟然在公务员上班时间广发 LINE 操作弃保，谴责公务员不是蔡碧如的小弟小妹，怎么可以让公务员承受无形的政治压力。国民党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批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针对特定媒体态度偏颇，呼吁 NCC 不要成为政府管制言论脏兮兮的那只手，将收集相关资料向监察院告发。NCC 副主委翁伯宗表示，已经移送中选会的案件涉及7家电视台，不止中天 TVBS， 也包括了三立、年代以及一电视等。翁伯宗表示，昨天将中天、TVBS、台视、民视、一电视等5家电视台共9案件涉嫌违反选罢法移送中选会认定，今天移送案件又增加三立以及年代。三立电视台遭到检举的原因是播出选举新闻偏颇失衡，年代则是被检举新闻未经查证，也没有进行平衡报道。最高检察署今天公布，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选举不法案件5161件，其中包括选举赌盘案45件、幽灵人口364件，各地检署受理案件数以嘉义地检署受理569件最多。最高检今天发布的统计指出，在贿选案件部分，以村里长选举受理件数1764件最多，乡镇市民代表有671件，县市议员则有597件，各地检署受理案件数以嘉义地检署受理569件居首，云林地检署受理395件居次，台南地检署388件排第三。其他受理案件数较多的地区还包括了彰化地检署381件、台中地检署354件、屏东地检署330件以及高雄地检署325件。统计也指出，目前全国检察官共拘提205人，124人遭到羁押，另外285人交保。彭博报道，正在佛罗里达州度假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签署关闭美国跟墨西哥部分边界的命令，自己没得选择，因为他不想让罪犯混在移民里进入美国，他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现在美国正在跟粗暴的罪犯打交道，而他也授权美墨边境部队可以对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使用致命武器。川普表示，如果跟移民的冲突升级，整个边境都有可能会被关闭。如果政府发现边界无法控制，或者是将会失去控制，导致人民遭遇到风险，那么他就会关闭全部的边境，直到能够完全控制到的那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台湾籍女子陈玉英涉嫌伪装成为中国警方，诈骗中国籍女子大约1500万日元，大约台币410万，已经遭到日本警方逮捕。陈玉英坦承收受现金，但是否认涉及诈骗。陈玉英被怀疑是诈骗集团成员，日本警方说被相同手法骗取金钱的中国人从7月到9月间就有10多件，被害金额大约1亿多日元，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几起案件的关联性。

등한표정너모든게무심한듯해조금싫은게확실한게선명해줘와너의새 터지게색칠해 엔진이달라우린남들이가보지도않은곳들이기다릴때더달리지매일새로운너를만나더헤매이듯쓰러져도좋을것같아널닮은우주가쏟아지니까 Oh, 난 믿을 수 없어 내 마음 Forever yours Forever yours Forever yours 내 마음 Forever yours Forever yours Forever yours 멈출 수 없어 네 안에선널닮은빛이가득해나더멀리떠나듯내게빠져들어지금이방의커튼말없이열어두어 Forever Yours 来自 Key 2点11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是2018年11月23号星期五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也是要请大家来分享本周你的一周大事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一周大事可能就是你要投票或是你要回家去投票所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路上车蛮多的、 oh, 有那种塞车潮的感觉好像 竞选车吗 没有没有是真的路上的车对有点像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嗯有点像中秋端午或干嘛的、oh. 所以如果你要返乡希望你行车顺利如果你晚上有约会的话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车况如果你自己开车可能会有点塞那本周你还有什么样的一周大事想要分享呢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但我个人刚开 APP 就是速度很慢、 嗯嗯嗯、 留言很慢如果觉得哦，我的一周大事很精彩迫不及待想分享的话你也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 sing along.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on. I feel good， 这首歌曲来自李霞怡的 My Star。 有人在关心说，欧巴马克，你的感冒有好一点吗？你还好吗？ 还行还行，谢谢大家，谢谢。 YCS 一周大师，他去屏东爬百岳，北大武山登顶啦， 恭喜，厉害， 超级开心。有一个人说，不要说我的名字，我的一周大事是我去台中吃了一个人的和牛吃到饱烧肉。 这么棒， 你猜他的和牛吃到饱烧肉一个人多少钱呢？ 2300。 3999。 哇，贵哦。 3999， 好奢华。 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从陌生人变情人。关于爱我总无奈，是你让我有天分。你的动人变成伤人，过程有点不完转。你却提醒我存在，明白痛的可能，就这样比我勇敢。因为你走了，我走不开。Yeah， 我的爱没有限制期，就算只是朋友的距离，把我全部的爱留给你。就在你说分手之后，我知道已经来不及，但我也不会去说明，把我全部的爱留给你。就在你说分手之后，哦哦哦，说分手之后，哦哦哦哦，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从陌生人变情人。关于爱我总无奈，是你让我有天分。你的动人变成伤人，有点不婉转，你却提醒我存在，明白痛的可能，就这样比我勇敢。因为你走了，我走不开。我的爱没有限制期，就算只是朋友的距离，把我全部的在你说分手之后，我知道已经来不及，我也不会去说明，把我全部的爱留给你。就在你说分手之后，no， 说分手之后，我的爱没有限制，算只是朋友的距离，把我全部的爱留给你。就在你说分手之后， 我知道你已经来不及，我也不会去说明，把我全部的爱留给你。 就在你说分手之后，说分手之后。 宋念宇的说分手之后，伟霆的一周大事是他开始要去学开车了，要上驾训班了。然后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他好不容易整理完他的双十一到货的包裹。 哎呦， 这个商人真的很可怕。为什么最近会有那个黑色星期五的购物啊？ 黑色星期五一直都有啊，黑色星期五是美国的 哦。但是就是现在台湾也掀起那个黑色星期五旋风。 嗯，那个感恩节过后的 商城居然统计了各式各样黑色的 产品要来打折， 啊、 比如说黑豆酱油、 啊、 黑色墨鱼面，就那报纸打开两版是全黑的，我想说很闹，黑乌龙茶，然后我就心想说黑咖啡， 嗯， 哇，那么多黑的商品，我觉得蛮妙的。 但在美国的 Black Friday 不是打黑的东西， 是 所有东西就是都是非常非常便宜，就有点类似111了 啊。嗯， 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纪录。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乔许·葛洛班、Dua Lipa、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 t

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就干脆换个生活、oh, 如果没有退路，那就暂时停下脚步。如果他不爱你，这是他的问题。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想不透的就让他转个弯，不怕输的人才最勇敢。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想不透的就让它转个弯，不怕输的人才最勇敢。生活虽然是个大麻烦，但有计划也有变化才好玩。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挑战。 屁雅的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时间来到了2:30，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乐观的马克。 这个小时呢再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Jessie 的一周大事应该是生活中的很大的一个乐观，他去了 Camp de Amigo。 哦，是上个礼拜11月17、18在普星牧场的活动。 对，疑似有看到史丹利 Gigi这对夫妻去玩，他说离旺福好近，超开心。 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 有人说好奇那个真超花树是谁送给马克的？是一群听众朋友们，健忘村的朋友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最近其实有1111，然后接下来又有黑色的狂欢节、购物节，然后很多人说为了省钱会去看一些省钱版或是什么的，但有人跳出来说啊，不能啊，危险哦！ 省钱版通常会花更多钱，对不对？ 对对 对，很可怕哎、欸！ 你也听过这个传闻？我刚看了才知道， 其实真的是这样，不然你以为就是这些商人做这些行销手法干嘛？其实。因为以我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就我很会精，就是细算那些，就说我用哪一张卡可以刷多少，可以换多少钱。然后所以每次要刷卡之前，我就会想说，我要用这一张呢，还是那一张呢？可是最后，其实如果真的实际上好好的想下来，你其实都会多花一些钱，因为你会想说，哦，我用这个会比较便宜，但其实也许你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买那个东西。 哦，我最近只有发现，就是我太容易受到一些 DM 上面的粗体字影响。你说这一款现在买一送一，然后只要多少钱？然后我现在发现，它那个字体虽然打的是粗的字体，比如说70块，但其实70块比别家没有打粗的还要贵。 对啊， 太过分了吧？ 就用其他的方式补回来啊。 现在的我，我跟你说，与其烦恼，不如认真闹个乐观的人喜欢这个哈声，乐观的人喜欢这个哈，乐观的人喜欢这个哈声，乐观的人喜欢这个哈。悲观的人喜欢这个和弦，悲观的人喜欢这个和，乐观的人喜欢这个和弦，悲观乐观，悲观乐观，彼此等裁判，一杯水喝一半。 判断为了了断。哦，已经两点半，头脑还在转动。异地两年，看好与坏都感动。乐观成自然，悲观就被赶走。以往的习惯，造就现在的。 他是严爵这一首《悲观乐观》，不要说我的名字。我的一周大事呢，是我跟我喜欢的对象告白，然后我对象就拒绝了我。 嗯哼。 过了几天之后，他就约我去 跑步。 跑步。 嗯。 但那个跑步不是我们想的那个跑步，他想约我当跑友。 嗯哼。 但他没有说后续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就你告白以后，然后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那你不是就很确定了？就算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就是被拒绝也应该松一口气啊。 哦，还好。 素啊， 俊龙，俊龙的一周大事，公司接了一个机密的案件 哦， 所以开始要加装监视器，搞得我上班不能偷懒。什么什么案件啊？ 上帝太自私，要他出生就是做一辈子的胖子。瘦子，瘦子，瘦子从来不曾当过王子，没有足够的力气去当一个强壮的大力士。哦，胖子，瘦子，瘦子你出生，胖子没尊严。镜子前排骨一直先不要再给他们任何小鱼类。胖子，胖子，胖子从来不曾没有名字，也许上帝太自私，要他出生就是做一辈子的胖子。瘦子，瘦子，瘦子从来不曾当过王子，没有足够的力气去当一个强壮的大力士。哦，胖子，瘦子，瘦子你出生，胖子没尊严，站在镜子前排骨一直先不要再给他们任何小鱼类。需要体重计安慰，瘦子你很美，瘦子是体会，胖子瘦子不是绝对。 这什么可爱的歌啊？ 来自于雀斑的胖子、瘦子。 瘦子一出现，胖子没尊严，太可爱了吧！ 那你觉得小家的一周大事也很可爱吗？他的一一购物节买东西现在陆续到货了。他整理完发现呢，在这一次的节庆当中，他买了17瓶的洗发精，还有美颜皂，总共35颗。 太夸张了吧！你是有几个头？ 你老公会不会跟你生气呀？ 这真的是失心疯哎！你不必要吧？ 你都可以上网去转卖了， 你虾皮转卖掉吧。 胖子瘦子不是绝对， 哇，这是什么相对主观的安慰自己的话。 本周的一周大事呢，在哥哥妹妹，我们有访问了安德烈食物银行的罗将军，就忘记他的title。 罗执行长。 对，然后呢，重点就是下周很重要的一周大事，就是我们的空中义卖会回来了。今年呢，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进行 转场下午。 是的，11月28号下个礼拜三就要开始了。那下礼拜三呢，我们一共有4样商品要义卖，一样呢是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提供的2样商品，一个是奈彩米红色的高升汤锅，20公分的高升汤锅，另外一个呢是黑色的28公分的炒锅，这两个让大家来标标来做爱心。另外一个呢是意大利的婴幼品牌Chico 提供了2样商品，一个是安全气座，一个是极致完美手推车限定版。那这个商品呢，当然口述好像都是一种想象的概念，如果你想实际看一看的话，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上面呢，有夜光奶奶跟疑似从日本回来好像变型男的飞碟胖小子、他们有在介绍，然后你看了你觉得喜欢，你想做公益的话呢，你就可以私讯小编说你想要参加下周的这个义卖活动。当然呢，这一次空中义卖会，我们的全部的收入都会给安德利的食物银行计划，那直接你们是汇款给他们的，跟我们这个不会经手这样子，大家可以放心那个金钱的流向。 比较担心的是下午的大家吧， 你说， 因为就是以往在早上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 财力比较雄厚的 donation 大户这样子，或者甚至说东西我不要，直接捐给他们、 真的很多人是直接捐钱、 对，然后加上有钱人其实真的是需要做那个啦，财务规划，就在年底的时候，你要趁这2个月赶快把你的捐款额度给用掉，这样子。不知道下午有没有这样的大户们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会知道了。看着别人的，想着自己的，把羡慕变成习惯。被羡慕的人也羡慕别人，谁活得比较精彩？有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每天都。

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那件事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Lady Gaga 的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2:54，我是玛丽， 我是牙齿痛的马克。 完蛋了啦， 怎么办啊？ 你这样你周末怎么办？你周末很多活动耶。 哦，对，我明天下午1点到4点或5点吧，我在四南村 摆摊吗？ 对啊。 你有东西可以摆吗？ 牙齿痛的我找找看。 有人在问说关于空中义卖会，因为我们空中义卖会除了就是你可以事先先私讯小编说这样商品你想要竞标，那可能在当天呢，在那样商品竞标当天我们会直接拨打电话给你，或者当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听听觉得我有点兴趣我也要参加的话，你也是可以直接打到节目的现场当中。那有人在询问说，但当天如果我没有办法打，但那天我有事，我牙齿痛，我要看医生的话，我可以委托电台代标吗？就可以的，反正你就是打电话到柜台来找我们的空中义卖会专员，或是在脸书私讯小编相关的后续都是可以的。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了，下个小时有大来宾要来到现场，先为你送上陈零九的《给我你的爱》。 走错路，下错步，陷入你的嘟嘟嘟嘟，你不在我身边呀，谁来帮我出我泡面 ？No，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你的爱呀，给我你的爱，给我给我你的爱呀，给我你的爱，给我给我你的爱呀。听见雾，不断输出，带着幸福的版图，我的爱不变数，爱没有套路。大声念，大声念，丢丢丢。技术的机制的闯入技术，准备跳舞，闯入辛苦的特务，准备生涯的怪服务。想你的我在，我想等着你的改变哈。说你什么爱，爱我的在，真的的爱我还在还在。我穿过了黑洞，只是要回来。七三八下的身材，把身体交给你主宰。 您好，我是苏贞昌，对新北市我有最深的感情，最好的经验。我当选市长，不但要为长辈装假牙、垃圾袋降价，还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生的经验和功夫奉献给新北市。11月24日投票，拜托您支持一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您。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您好，我是苏贞昌，对新北市我有最深的感情，最好的经验。我当选市长，不但要为长辈装假牙、垃圾袋降价，还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生的经验和功夫奉献给新北市。11月24日投票，拜托您支持一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您。 我不要多幸福， 首选强霸心陶晶莹已经登场， 比不上你的温度，我不要多满足多贵的事物。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心11月26日为你送上葡萄不愤怒， 陪在我身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Network。 我们东亚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中国驻巴基斯坦喀拉奇领事馆今天遭到三名自杀炸弹客闯入，先后投掷手榴弹以及开枪攻击，造成至少两名八国警员死亡，另外有一名警卫受伤。八国也派出军警前往支援，最后将三名歹徒击毙。当地警察首长表示，自杀炸弹客并没有进入到领事馆本体，他们企图进入领事馆签证单位时就遭到制止。当地武装团体俾路支解放军出面坦诚犯案，宣称是为了报复中国剥削当地的资源，将持续对中国进行攻击行动。俾路支解放军今年八月也在巴基斯坦西部城镇达尔本丁对一辆载着中国工程师的巴士进行自杀攻击，当时造成三名中国人在内六个人受伤。俾路支解放军扬言不允许中国人在当地开采黄金。中国国务院今天发布自贸区深化改革53条，在大陆现有12个自贸区中，福建自贸区是唯一将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当作定位以及发展目标的自贸区。这次深化改革中，福建自贸区在对台跨境金融以及农业、生物医药等都有更进一步的扩大开放。路透报道，福建自贸区对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在金融服务贸易上，包括允许自贸试验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相关规定向台湾金融同业跨境拆出短期人民币资金，并且允许平潭各金融机构试点人民币以及新台币直接清算，并允许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办理定期存款业务。支援海峡基金业综合服务平台可以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开展私募投资基金服务业务。另外还将支持平潭口岸建设进境种苗、水果、食用水生动物等监管作业场所。中共农业农村部畜牧农兽业局副局长冯忠武今天表示，截至昨天为止，中国大陆有20个省份、47个市区发生了73起家猪疫情、1起野猪疫情，累计扑杀活猪60万头，已经有7个省的24个疫区按规定解除封锁。他强调，非洲猪瘟的疫情十分严峻。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副主任黄宝旭表示，对于已经查明疫情来源的68起家猪疫情，传播途径主要有3种，包括活猪以及产品跨区域调运，因为异地调运引发的疫情共有13起，占全部疫情19%；餐厨剩余物喂猪引发的疫情共有23起，占全部疫情34%。另外，人员以及车辆传播病毒，这是疫情扩散最主要管道，占全部疫情46%。国立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附设植物教学医院下个星期一26号开幕，正式营运。台大表示，到今年底前将针对农民以及市民免费义诊，欢迎农民还有市民携带植物前来看诊，大型植物可以以数位影像或者是相片辅助。台大指出，台大生物资源暨农学院为了配合政府推动植物医师制度，协助解决农民以及农企业在做种物上的栽培、植栽以及整合性的健康管理上解决问题，同时对于城市田园、家庭园艺、景观树木以及都市树木等提供疫病虫害防治诊断，还有处方以及预防等服务。未来在医院财务上将仿造人医医院以及动物医院的模式，本着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提供优质服务。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966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65亿。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是收盘下跌12点，成为2057点。日本股市今天假日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3点，跌幅2.40%，成为25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48点，跌幅3.15%，来到76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4点，来到2589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正为3050点。一年一度的好事多黑色购物节今天登场，连续3天。不过疑似受到选举以及去年人潮太多影响，今天来抢优惠的人不多，连指挥交通的义交都透露人少了80%。不少想抢便宜的民众说，今年的优惠商品没有比较好，买了电视 3C 打折下来大概8-5折，也抱怨今年的 3C 特价很少很少。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以及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当年的流行曲， 嗯嗯， 然后包括这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当年很就是很棒的、 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出道， 嗯。 但是我跟公司说我好想翻唱这首歌、 哦、 我觉得我能够应付得到这种类型、 哦、 嗯，而且如果你要就是原创、嗯、很难会抓到那种洋气、嗯、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很会替自己想了、 嗯、 然后他们也 OK、 嗯、 也答应了帮我拿那个版权、 嗯、 那最后我第一首个人的主打歌就是这首。 对啊，我今天在就是看容祖儿之前的专辑作品，然后在看你的那个简历的时候 ，Wikipedia， 对，看你的 Wikipedia 的时候，一看到说，哈 ，Jennifer Page， 哈 ，Crush 这样子，一开始用这首歌开场呢，其实也是因为你的这张最新的国语专辑已经很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了， 六年，这一张专辑叫《答案之书》，然后其中呢，你里面有一个手写的信，这个手写的信就是要回到过去去对过去的自己讲话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才用了Crush 来迎接你，就是 非常心思心思。 对对对，就是你一开始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翻唱。 谢谢。 想要一开始就请容祖儿跟我们讲讲，就是你在《长大》这一首歌里面，其实MV 也是有很有心思的一支 MV 啊，对不对？嗯、它的剧情是什么样子？ 角色交换，角色交换，就是希望可以在画面上面呈现出那种回归初心的感觉。 嗯， 导演就用了我就是本色主演、 嗯、 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对音乐很有理想、很追求、 嗯、 一直在追梦的那种， 很有热情的一个， 很有热情的那个阶段的一个小女孩。 嗯， 然后我们突然间在街上相遇了，然后突然间交换了各自的角色、 哦、灵魂交换了， 灵魂交换了、嗯、他就变成我，我就变回他、 哦、 然后我再一次经历他所经历的东西、 哦、 觉得很有趣、 嗯、 这样、 嗯、所以就是在这个灵魂交换过后，然后容祖儿就回到那个小女孩，会拿着 吉他 然后在录音间或是很努力的想要弹琴这样子， 乐器行 啊，对，乐器行，对对对对、 嗯、 然后到后来那个 MV 有一段是好像交了一个什么信还是什么，那一段是什么意思？ 对，因为看到他原来是希望可以参加一些音乐的比赛，他是打鼓、啊 oh, 嗯、 然后好像也没有很顺利、 嗯、 那我就偷偷的在信上面写下了请你继续努力、 oh, 不要放弃、 嗯嗯嗯、 然后其实就怎么隔空的鼓励了他， 嗯嗯嗯，然后最后就是隔空鼓励以后，然后你又继续站上属于你的舞台， 对，然后 继续唱歌， 然后又变回自己了， 对， 然后也会感觉就是我鼓励他之外，他也鼓励到我， 嗯， 唤醒了一些自己的对音乐最初的那种激情啊，嗯、那种爱， 嗯嗯 嗯, 嗯。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容祖儿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长大》。在今天的现场专访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嗯、可以直接把问题丢上来，然后呢让我们有对天后这六年不见是不是 可以疯狂的发问 问问他 不再嘲笑曾爱自己的我，曾偏执抹掉犯下的错，紧紧抓住一切，就是拥有啊。长大了吗？世界为谁停下？难道秋冬春夏在乎渺小或伟大？ 这就是容祖儿的长大。那容祖儿呢，在他的、 长大 专辑里面，然后因为现在刚容祖儿请我吃糖， 我也有吃糖，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口水很多。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大人，才会写信给小朋友说你要继续维持你的热情或什么的。我想说，如果坏掉的大人就会写信给小朋友说， 你不要努力了，这个世界徒劳无功， 对，有 没有用的。 嗯，不喜欢这种大人。就是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其实长大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单纯， 没有那么顺利。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啊。就算是我现在做了那么多年了，我还是希望，当我唱歌的时候啊，我把我新歌介绍给我的同事，他们都会真的听，然后真的鼓励一下我，或者是给我怎么说，提出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好的 feedback， 好的 feedback，就是不是说啊，你都已经习惯了，您唱了那么多歌，你都知道大概自己唱的好还是不好了。他是那种，这人必须要的鼓励吧。 是哦，说实在，我在访问之前，我也会觉得容祖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 什么访问问题没听过，就是好像不太需要，对，还需要访问吗？不需要了吧，对不对？ 我觉得我看法不是这样。我希望就是，跟一些新的朋友认识，就算是讲。在宣传期我跟我的工作的团队安排了很多不同的访问，但是其实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我每一次都会唤醒一些好像以前很久没有想起的回忆啊。 我等一下还有一个考题要考你，也是以前很久的回忆。 OK。 就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才会有这么的一个 新的火花 摩擦，然后新的火花，对，就是想起一些很久没有想起的东西，想要告诉你们，这样咯。 好，所以今天第一个访问的第一个安排就是 Jennifer Page 的 Crush， 所以当然容祖儿他记得，然后通过第一关。好，然后还有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聊到，因为其实 好哦， 真的， 哇哦，你看看，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发了可能三四十张的专辑，然后扣掉一些精选集，你唱过的自己属于自己的歌，可能有三四百首， 百 对不对？ 应该有吧。 要记住，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哎。 以前会连歌词都记得住，是每一首歌，你说什么什么 首，不是主打也可以吗？ 也可以，因为我会常常听自己的歌。对，非常自恋。 你是说跟朋友出去玩，说哎，在车上放什么歌？放我的吧，这样。 自己开车的时候听， 自己开车不会影响别人啊，就是自己享受。因为在听回来，你会啊知道什么地方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啊。对，所以我连那些 side track 我都非常熟。哇！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年纪大了，然后慢慢呢记不住那么多东西，好像就是。满了那种 RAM 记忆体满了，有时候就搞乱了。 是很难得我们遇到会不断重新听自己作品的歌手哎、对啊， 自恋的歌手。 我们现在在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的 opening， 叫做《优秀》。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容祖儿从一开始，你可能歌唱比赛，然后就是已经展露出你的才华，然后到一直唱到更大更大的舞台，唱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美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英国，然后那个记录蛮厉害的，你在 Wikipedia 上面那个记录，唱进那个什么 Royal Albert Hall 那个，对啊，那个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唱的那一年，在香港来说就第二个歌手来唱这个场地，第一个是罗文老师， 对， 所以我都蛮开心的。不是说我是什么头几个歌手来唱，而是我是我的老师之后，我觉得 有那个传承的感觉。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也是很惊讶的一点，是因为我在听你的专辑的时候，我会觉得天啊，容祖儿你国语好标准哦，怎么会这个样子？ 你的是真的，就是不用看歌词，我又听就知道你在唱什么。 然后，对， 真的。 但是有 but， 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回去看，就是你昨天前天上那个娱乐百分百的访问嘛，然后就访问听完说，哦，对嘛，容祖儿讲话这个，但是你的就是唱片 的时候 很厉害，你有特别下苦功吗？ 当然有啦，因为你唱歌可以retake， 然后也可以先读好那些歌词，找好那个拼音，然后顺好才录，录到标准为止。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好，你怎么可以说服别人来听你的唱片？哎，有反应， 你说被吓到， 综艺的反应， 很综艺， 有综艺的反应。对对对，我刚刚那一句话蛮值得那个，就是如果在一个 retake 的环境当中，你都不要求到完美的话，你要怎么要求别人来听你的歌？ 对啊，那现场就没办法了，因为有时候我口说的比脑快，有时候就是没有来得及去。 现在譬如说我们都用中文问，然后你都用广东话回答，就没有问题，对不对？ 对， 怎样？你想不想尝试一下？ 不行，我广东话完全不行啊！ 因为他对广东话非常非常有兴趣，可是他完全不会。 你来帮 我，他只会乱讲。 我只是爱模仿 Rosita 朱姐而已，就是喜欢他说 baby， 我们 listen 就是我就是会，就是因为有时候会加一些英文在里面。不行，真的香港人在这边我不能讲。 可以啊！ 上次你学到什么？ 周桃。然后 周桃是谁？ 怎么再见的时候周桃哦？ 然后讲完的时候大家都会听不懂， 然后很痛 ，large 痛啊！ 有趣，但是我不知道周桃是谁。 不是周桃，就说再见要离开的时候说那个。 哦，周桃， 哦，周桃啊，不是周桃，周桃 是晚安的意思。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节目在深夜，所以在学那个。 他就是非常喜欢乱学，他还曾经 可以叫你、啊，我今天结束也要学一个新的。 好， 每次遇到了就是真正会讲广东话的人来，他都要学一句新的。 周桃 ，Latch Tone， 今天还要学一个新。 Latch Tone 是什么？ 你看人家不知道 Latch Tone 是什么？ 是英文吗？ 很痛啊！ 不是，都是广东话。 很痛，喉痛咯。 脑蜡烛是很大，他有个新的说法，我不知道上次是那个何超仪教的。 我帮你问他， 我有可能是我发音的问题。 可爱啊！ 怎么这么突然呢、啊？你说喜欢我的彩绘指甲、 手指头哎、欸！我喜欢研究跟欣赏。 他花很多时间在钻研。 这是四饼啊！ 哦，四饼，我觉得 麻将那个 麻将四饼， 我知道是我们是说四筒 四筒，好 ，OK， 离题耶， 超级离题。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请到容祖儿来分享他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答案之书》，那在里面会不会有答案呢？大家听了以后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在歌曲的编排上面，第一首歌是优秀，当然优秀就是优秀嘛，就是你就是第一名，就是放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就放了亚军，就放呀呀呀这样子。我想请容祖儿讲一下“牙牙牙”的概念是什么，可以吗？ 其实“牙牙牙”的概念是一种比较活得潇洒一点的、一种心态。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家免不了都会追求自己做得完美，希望可以所有事情都拿到第一，因为我们希望在。就是人生里面都当一个优秀的人， 对。 但是慢慢长大之后啊，你发觉有时候真正的优秀其实是跟自己比较，你比昨天的自己有进步了，那个都已经是虽然得不到冠军，但是你会活得更加骄傲，因为你没有办法跟所有人比较，因为别人有别人的自己的 比不完。 对他们特色，他们也是独一无二，你也是不独一无二。所以有时候，以前大家都会比较，在乎那种名次。那最后我们都比较放得开。还是会很努力。但是如果你得不到冠军的话，那你就看哦，你自己有没有努力过？你有努力过，你值得骄傲了。 好，所以这牙牙牙，就算你得到了。亚军的时候你还是会很开心，还是会很兴奋，因为前提是 你 知道你自己努力了， 有努力，对得起自己。 好，考验容祖儿的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好， 这首歌曲呢，其实里面埋了一个梗，然后我觉得这个梗很有趣，是自己写词人自己埋自己的梗，就是黄伟文他自己写，他2004年他帮你写的那首歌叫做《16号爱人》， 对， 里面写了同样的一句话， 对， 谦卑的人只要做亚军，仍然很兴奋， 对， 那。我们要考考容祖儿，你还记得《十六号爱人》在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哦，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来的， 跟雅雅雅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都唱很多悲情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在一个女孩子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她喜欢一个男生，但是那个男生并不珍惜她，然后从她试过冠军，然后慢慢跌到第十六个， 哎呦， 名， 从第一名跌到第十六名， 男生都爱新鲜呐、啊然后她就是她遇到更美、更吸引的人， 她就去了， 她就去了，她就。一瞄都不瞄你一下了，所以就很伤心咯。然后还有什么补充啊？ 十六号爱人， 对，而且你知道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提名做十六号爱人？ 为什么？ 不是15号，不是14号、 对，为什么直接到16？ 因为 Wyman 那时候没有跟我很熟。但是他知道我的生日日期是6月16号所以他就很窝心的提名说16号爱人。 好，所以这首歌曲原本的16号爱人里面就讲了同样一句话：谦卑的人只要做亚军，人很兴奋。是在讲刚刚那一首歌那个女生，她原本是冠军，然后最后变成亚军，可是。 但是没想到， 谁知吞声忍气就变季军，就开始变第三名、第四名，然后这个男生 面面的滑落， 一变二，二变四，四变12，然后这样他就变成就是到了第16名这样子。好，所以容祖儿，你真的都记得以前的歌 而且这首歌是怎么说？每一次演唱会都要唱。我25号有一个音乐会，在台湾的，我好像也要唱， 好像，所以歌单还没有确定， 已经定了，我只是说好像而已。 好，所以就是25号时候，那不就是后天？ 对啊， 真的耶， 对啊， 星期天， 对啊， 好，后天 在 Legacy。 大家就可以听到这首歌。 所以考题已经结束了吗？ 考题结束了、 啊，太简单了吧？ 会吗？ 这是考验吗？ 不是考验。 这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直觉式的回答，就已经内化了。 Piece of cake。 对啊。 好，所以今天呢，这个容祖儿真的是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继续来听听。 我以为你是想问我1987年 哦，那这么久以前、啊、 香港乐坛哦，发生过是什么事情？ 那个就不关你的事啦、啊。对，就还是问问你的事情。不过这首歌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黄伟文就是歪门埋这个梗很有趣，应该要就是把他那个。歌词作词费你要扣一点，因为 对耶，他用了自己的旧的， 你2004年就用过，你现在重新用一次。 但是我也觉得他用同一个词，可以用另外的角度来写，其实也挺特别的， 非常厉害，完全不一样的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蛇王出手，一击必中。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taki taki. Quieres un besito o un aquí? Pude explotar como Nagasaki. Prende los motores Kawasaki. En la discoteca Jenny. 一次集结流行天后席琳娜、嘻哈女帝卡蒂 B、拉丁天王欧祖娜共同打造。惊爆2亿串流人次，全球数位点播冠军。 body, I didn't know how to play. But work could keep it tight every day. And I know you need a taste. Now, ooh, I'm falling in love. Give a little ooh, get it well done. They can try, but don't know what can stop me. What my talkie talkie wants, get my talkie talkie gets on. Ba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EDM 世代最强霸主 DJ Snake。Taki Taki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一场都会冒险，从驾驭 Lexus UX 开始，流线动态身形，释放优雅魅力，导入 GAC 底盘，悠游万千风景，搭载 LSS Plus 安全防护系统，挥洒从容自信。 All New UX， 你的精彩进行式，139万起，时尚登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真的，你在喝什么啊？ 我在买藜麦坚果饮啊。你该不会还在喝传统燕麦吧？ 啊，藜麦加坚果？ 现在大家都改喝更厉害的万岁牌藜麦坚果饮。藜麦是最夯的超级食物，再加上健康坚果，就是超级健康组合。 哇，那我也要试试。 不是万岁牌藜麦坚果饮，我们可是不喝的哦。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场的是容祖儿， 我是麻烦， 你是麻烦，你不是麻烦的这一首歌曲啊，应该说这张专辑啊，叫做《答案之书》，然后我们以前呢，在自己的节目里面会玩一个小游戏，然后有一本书是关于那种比较神秘的、比较心灵的 塔罗哲学的那种感觉， 叫做《神谕之书》。然后那种书 是有叫宗教， 也不算宗教，它就算它是一本书里面，然后每一页里面有不一样的文字，然后叫你，譬如说你现在 你打开， 对，然后这个就代表你的 answer， 对对对，这个代表。其实就是答案之书的意思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刚在你要进来之前，然后玛丽就在拿你的专辑， 打开来看了吗？ 对，他就说答案之书，那我翻开来 哪一页 就会翻到给我的答案吗？然后他一翻就翻到了现在这首歌， 哦， 幸福不及。然后我觉得很神秘的地方在于，就是我今天的访问本来就打算这一首歌是要献给你的，就献给玛丽的。 我简直就要海该牌了， 这是刚刚容祖儿跟私底下教我们海该牌， 海该牌起鸡皮疙瘩。 为什么你在犹豫或者是纠结在某些位置吗？ 我都觉得我看得很开啊。 单身十年， 哦。 十 哦，不可能吧？这么漂亮， 没有 要求比较高， 我也没有要求啊， 也没有求，而且你自我的、怎么说，意识就是觉得，因为我看了一本书，说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找不到 交往的对象，嗯，他就会前提就觉得哦，先给自己一个理由，嗯，但其实什么都不是理由，就是自己不想去接触爱情，怕失败， 嗯，就不想跨出那一步，是不是？嗯，你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 因为我都觉得对于那种爱啊，嗯，爱情啊，其实都是一种人际关系，嗯，对，因为那个作者他写了几本书我都买了，有一本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oh, okay. 他有被讨厌的勇气，然后他这本呢就是我在最近这一次我飞过来台湾的时候买的，但是呢这一本呢反而我看得最快，因为其实爱情啊大家都会了解，都会有很有兴趣，也觉得其实爱呀，啊，是一个学问，我也希望成为一个更懂爱的人嘛。 这个很深呢，欸，这个学问， 对，很深的，要经过很长的磨练啊。 有时候就算经过磨练，好像也不一定会学好。 对对， 所以请容祖来介绍一下这首《幸福不及》吧。 幸福不及，它就好像碎碎念的一些，一般女生都会经历的生活日常，但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啊，看起来都好像是过得很自在，但是心里面总是隐隐的有一些纠结啊，很郁闷的想为什么自己的幸福还没来呢？但是成长的过程会慢慢告诉你，其实很多事情都急不来，求不来，你就慢慢等，慢慢享受你现在那个生活啊，其实过得不错，已经很好了，其他的东西就让上天给你安排吧。 华人女单哦，她有个称号叫华人女单，华人界的女子单身大使。 自己称， 不可能吧？我觉得你很快， 就是这个学问，我就是没有想要去学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内在有一点点抗拒，可能你的 潜意识 有阴影啊，潜意识不想去触碰这一块，因为你觉得幸福并没有会那么容易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天哪，就是容祖现在坐我旁边，他眼神很真挚的看着我，我觉得他好像我的心理智商师在盯着我看。 我因为他看了那本书， 他的眼神穿透力很强， 真的吗？ 真的。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没礼貌。 没有没有没礼貌，是真的，就是你就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这样子，就你 其实爱情啊，可能真的需要一点点勇气。不看你， 等我有勇气那一天，我马上私讯你，跟你说勇气来了这样。 对， 所以 希望你幸福，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盯着我看好 不 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拥有幸福。 对，不急， 我会慢慢阅读这一本答案之书。 你一定是有了，所以你不急。 对，我不急。 哎，真的，因为他今年刚结婚。 哦，恭喜你！ 谢谢。还可以讲讲，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找到很多很厉害的，不管是制作人还是词曲创作人。主打歌我们知道了，有娃娃魏如萱的词，然后这首歌的曲我觉得很厉害，是你竟然邀得到，就是 很难邀的。 对，这个他因为他而且他很珍惜自己的作品。 是啊， 他非常珍惜自己的作品，他也不常帮人家写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音乐的时间都没了， 没有了。 对啊， 对，我也觉得是。但你我要先跟你说我是什么时候邀歌。我是一个非常懂得抓紧机会的 时间。 有一天李荣浩跟我说，我要在香港开演唱会，你要不要来当我的 嘉宾？ 然后我说好。那天我在台上跟他唱完一首歌之后，我就在台上跟他聊。然后我说我觉得小眼睛很新颖啊，我以前小时候我的就是喜欢男生都是小眼睛，他就很开心啦。然后就是东聊西聊之后，最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帮我写歌， 就在大家面前这样 突然这样子， 对，突 袭他， 然后他说好。 那我就开心了，因为在那么多人面前但 你赖不掉， 赖不掉啊、 所以从那之后你就真的一直有在跟他讲这件事情，就你不 要忘哦，我没有 追他哥啊、就是也没有说哎，你什么时候给我、可能我公司有啊，但是我就很放心的让他有时间就给我，慢慢来，不急、 妖哥不急， 幸福不急，对，妖哥不急。 然后最后就在我这一张专辑要收歌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那天我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一听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李荣浩、但是李荣浩也好像很少唱的类型， 是、 就很 laid back， 对， 也在唱的时候我自己也 没有什么技巧、因为他就 放松唱， 很放松的、我有担心过是不是太放松，没有用力嘞、然后现在我那个唱片出了，然后大家听，特别是 DJ 的朋友、他们都喜欢这首、可能他们会对于那种 慵懒的感觉， 对，比较 jazzy 的感觉、会特别有感觉了。 是，然后刚刚说到另外一位这个写词人，就是我们广告一直在打的时候，我也听到这首歌，我非常非常，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尤其喜欢那个三连音，就是把那个词挤在那边唱的那。 太好了，你喜欢就好了。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可以跳着舞跳跳，大笨钟都融化，幸福的在无限转圈。 这首歌曲呢叫做《绑梦》，然后呢，照字面上面会觉得感觉好像是一种很阴沉的歌，但其实整个曲风变得非常的奔放，听了就很开心， 真的。 对啊，然后 我很喜欢这首歌。 整张专辑听下来，其实大家也可以听到从一开始为大家放的《长大》，然后《优秀牙牙牙》、《讲梦》，还有《幸福不及》等等这几首歌，你可以听到整张专辑的那个是很多元的。然后很不一样的，同样刚刚讲到很多很厉害的创作人也帮你做歌，然后我在文案上面看到这一位也放在你的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是你找到了 Rachel 贾丽仪来帮你写这首歌曲。 对啊，他就好多年前帮我写过独照这首歌、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这首歌吧、因为我很大热的国语歌不多，独照是其中一首、然后就我们成为了多年后、我们竟然成为了邻居， 对，竟然变成邻居、真的是很巧， 很巧。 对， 然后我跟他说你还有没有写歌、第一句就问他、他说没有了， 他现在没有写歌了。 为什么？ 可能就是觉得写歌蹭不到饭吃、 是为了现实、 蹭不到饭吃还可以当你邻居，能当你邻居应该就是混得很好吧，应该混得很好能当你邻居啊。 可能就是他有另外的一个就是使命、他好像是叫小朋友唱歌。然后我说你写呀、我觉得能写歌这个才华不能够丢掉啊，这个要绑住啊、然后他就说好吧，试试看吧、有一天我的生日那个附近的日子、他就我妈妈就把一个信封给我，他说就是有个信封给你、你看是什么、原来就是 Rachel 帮我写了一首歌，连歌词都写了、然后有一个 CD、有一个 MP3、 有个 demo。 哇、 觉得他真的有、 有把你放在心上、 有把我放在心上，然后他的歌词这个就是他好像想跟我讲的东西、他是重拾梦想是多么的美好、也刚好是跟我重遇，然后他可能要把他的梦想要放下了，所以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刚听起来就好像一个电影的故事哦， 就 邻居住在隔壁， 很值得拍成电影哎。 对啊， 对， 应该要写成一个剧本的。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 专辑啊、嗯、在制作的过程有很多刚好的发生， 嗯， 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很刻意的，但是刚刚它发生的时候就让整个专辑更加完整、嗯、更加圆满， 嗯 嗯, 嗯，所以呢这个专辑的最后呢也用这首刚好来做结，也是我们今天访问最后的一首歌曲、 哎、 时间过得很快。当然最后呢还是要请容祖儿说说，其实大家在台北有机会可以在11月25号的时候看到你，难得在台湾可以看到你开唱、 嗯、对啊， 而且这个开唱的场地不是像那种大的什么红磡啊那种，不是 很远很远， 你已经很久没有唱这种很贴近的场子了，对不对？ 我现在喜欢那种场地哦、 嗯、 因为我对上一次开演唱会我是在香港的一个演艺学院、 嗯、 每一场都会有1000多个朋友来看、嗯、然后距离超近的、嗯、然后唱一些我自己的 side track、 嗯、 然后这一次呢我真的知道自己要开音乐会、 嗯、 然后他们告诉我在 Legacy， 我也很非常开心、嗯、因为我觉得我想首先跟台湾的观众那么久没有见面、 嗯、 我想跟他们有一个比较近的距离， 嗯 嗯，接触、 嗯、 让他们重新的感受我的温度、 嗯嗯嗯、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刚好的好， 嗯， 感受到他唱歌的时候非常标准的中文 对， 然后是非常烂的普通话 刚好的好，对，其实呢在听这个答案之书的时候也不会有预习到今天的访问会K 那么多的 gay 陪，不会有这么多的感动在其中，但真的容祖儿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很会说故事的人， 是 哦，是啊， 嗯， 我觉得是两位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是香港都匆忙， 嗯、 而且讲话都很大家都很快速的。 嗯， 我有听过台湾的朋友说你们香港人讲话为什么每次都好像吵架一样呢、嗯、然后我在台湾有刻意的把自己的声调跟自己的速度变慢一点， 嗯， 然后配合大家不要吓到大家， 很慢慢的 慢慢讲咯、嗯、所以当你慢慢讲的时候你可以有空间思考， 嗯， 你讲话的时候比较能够讲到点。 嗯，11月25号在 Legacy 台北容祖儿的音乐会，也欢迎大家就是自己去听听感受一下现场的答案之书，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答案。今天要谢谢容祖儿， 谢 谢 谢 谢， 祝你幸福 待てね。 最重要的小事，最简单的美好。谢谢陶晶莹，我不要多幸福，再造陶氏情歌金曲。 如果你老得被回忆忘了，连回家的路都已找不到，我不会放你在某个转角一个人走掉。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 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听见今年冬天最深情的歌，超人类新人廖博雅，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981周，第五名，葡萄不愤怒，陪我到永远。第四名，李荣浩，耳朵。第三名，小球庄俊英，巴斯特耳朵。第二名，张雨晨，不远。第一名，王丽人，你是答案。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3:50，这个礼拜呢，这一周又要结束了，来到了星期五。我们这个礼拜都在做这件事情 哦。对对对对，我们要做这件，我们再学一次今天容祖老师教我的嗨该牌， 嗨该牌， 嗨该牌， 嗨， 起鸡皮疙瘩的意思。 Yes， 嗯 ，DJ Snake， 请问这首 Taki Taki 是哪三位歌手合作的呢？请你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就是三个人的名字，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一共四个人的名字，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多功能的钥匙圈哦。 简讯一通要10块钱哦。 Taki Taki。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taki taki. Tienes un besito, un aquí. Un diablo está como Nagasaki. Prende los motores Kawasaki. En la discoteca Jenny llegaron los Anonaki. No le baje, el booty sobresale de tu traje. No trajo panticito pa' que el nene no trabaje. Es que yo me sé lo que ella cree que ya se sabe. Cuenta que no quiere, pero me tiene espionaje. El booty sobresale de tu traje. No trajo panticito pa' que el nene no trabaje.Hacer lo que ella cree que ya se sabe. Cuenta que no quiere, pero me tiene espionaje. 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rumba. DJ Snake 跟哪三位歌手？广播女神你还记得吗 ？Selena Gomez、Cardi B、Ozuna。 哇哦，太厉害了！今天呢，在三点钟的时候访问了，就是容祖儿最新专辑《暌违6年》带来的《答案之书》。今天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你是答案》，来自于王丽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跟等一下没有联播的大家说一声拜拜。我们等一下要代班，对吧？ 对的。 跟没有联播的大家说声拜拜。如果呢，你继续在大台北地区锁定 FM92.1， 或是你在全世界各地锁定飞碟联播网的话，我们待会还会继续在桃子晚报帮桃子姐代班。待会见哦。 像每条分不清的分条路口，向左或向右，你的出现让等有的心不再捉摸不透。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情色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简简单出繁华的视线，以为不看见就能是简单一句，我们不散。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视线。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